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没有和母亲商量，就偷偷去了阁楼看张盼玉。孙刘花还没来得及开口责问儿子，苏峰塔就提出要带张盼玉离开这里。孙刘花百般劝阻苏峰塔，直到听到母亲说张盼玉如果现在离开就活不长了，才暂时安抚了儿子。 他一辈子都要躺在那儿不能动。不会， 孙刘花及时给了儿子希望。 听你爸说，这阵子到了关键时候，你爸得定时去给他松螺钉。 松什么螺钉？苏峰塔一时没反应过来。 头上的四个螺钉。 苏峰塔没说话。 以前是慢慢拧紧，现在是慢慢松开，每天松开一个扣。 孙刘花长长地吸了口气说， 松开螺钉的时候可得当心，不能急，要一点一点慢慢来。 要平衡。苏峰塔有所醒悟。 对，如果四个螺钉松的扣不一样多，四个脚不稳，就会裂开。 裂开？苏峰塔大惊失色。 哎呀，没那么严重，我是举个例子，拧过螺丝的人都明白。比方说柜子的四个角没拧好，木板就会变形，有的木材质量不好还会裂开。 苏峰塔打了个寒战，孙刘花算是把儿子彻底吓住了。孙刘花观察着儿子的表情说道， 哎呀，你别担心啊，只要过了这段日子，螺钉从骨头里松开，帽圈就能取下来。 苏峰塔的眼神闪烁着。孙刘花说， 所以啊，千万别影响你爸啊，让他按步骤一点一点弄完。 苏峰塔再也没有异议了。孙刘花抹了把冷汗，这只是权宜之计，至于螺钉什么时候可以全部松开，苏卫没有告诉他，他也不敢问。但苏卫答应过，只要把张盼玉的帽圈卸下来，所有麻烦都没有了。 孙刘花宁可相信丈夫的话。接连几天，苏卫心头的阴霾越来越沉重，令他惶惑的原因是警察寻找瑞莲的行为。张盼宇失踪将近两个月，瑞莲又失踪了。尽管苏卫不知道瑞莲为何消失，也不关心瑞莲的下落，不过万一警察把两起失踪归于同案犯，一定会加强搜寻力度，苏卫将承受更大的风险。苏卫把自己的不安反映给雇主以及他的支配者江森阳。江森阳只是平淡地说， 不用担心， 一切按部就班。苏卫从江森阳的话里似乎听出一些奇怪的东西，难道江森阳知道瑞莲失踪的真相？苏卫更加忧虑，怕江森阳玩得太大，局面失控，可他别无选择。无论江森阳如何安排这个游戏，以及这个游戏能玩多久，都不是他能决定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实际上，江森阳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告诉他实情。起初，苏卫以为像植物一样养着张盼宇是为了窃取张盼宇的内脏器官，定期摘掉肝、脾、胃、肾，然而那种手法又不像。江森阳是个非常冷静的男人，没有过多的表情，脸上的线条经常是纹丝不动的，只有一次江森阳显出某种亢奋之情，他告诉苏卫，此事一旦成功，前景不可限量。江森阳定期潜入苏家，通常在后半夜，街上连狗都没有的时候，江森阳便像幽灵似的飘进来。苏卫会事先吩咐孙刘花给张盼宇注射一点镇定剂，让他睡过去。江森阳便在小阁楼办公室记录一些东西。今天写的是净化，加号加号，浓度三，18号，笔转。之后他把资料卷起来藏好。对于这些资料，江森阳不怕苏卫向外泄露，苏卫既不懂也不敢，即便部分资料流失到外边，普通人看到的也只是杂乱的公式和数据，没什么意义。夜里的工作结束后，假如江森阳的心情不错，会和苏卫闲聊几句。 哼，我越来越喜欢你家的小阁楼，环境很好， 江森阳说。苏卫干巴巴地笑一笑， 真希望我家也有这么个地方，那样就不用麻烦你了， 江森阳淡漠地说。苏卫低着头，江家确实没有合适的藏身处，另外要完成这个工作必须有助手。苏卫看起来忠厚老实，而且他是老练的手艺人，干活细心，人缘好，因此极具欺骗性。捕获张盼宇只是第一步，真正麻烦的是要完成日常养护。养护工作无需高深的知识，而要天天重复简单的工作，因此这个人不仅要有时间，还要完全放心。江森阳选定苏卫的同时，其实便是同时选定了孙刘花。要让对方不遗余力地卖命，只有利益与风险共担，激发恐惧感和保护秘密的本能，才能达到最大效力。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江森阳有把握控制苏卫，迫使苏卫接受他的条件。江森阳偶然了解到，苏卫的妻子是通过非法途径得到的。有一年，孙刘花的左眼患了眼疾，苏卫嫌医疗费太高，不愿给妻子治疗，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苏卫意识到这样可能让孙刘花双眼全瞎，万般无奈，他恳求江森阳通过关系少花点钱把病治了。江森阳找到自己的校友，最终保住了孙刘花的一只眼睛。就是在那段时间，江森阳发现苏卫对妻子一无所知，不但不知道血型、家族病史、过敏症等相关内容，而且在闲聊中发现苏卫连妻子的娘家在哪里、家里有几口人都说得前后矛盾。于是江森阳用了心， 有意进行试探，发现夫妻俩说的好多内容大相径庭，在同一屋檐下十几年的夫妻，陌生到这种地步，仅仅解释为夫妻感情不好，恐怕说不过去。孙刘花相貌出众，即便后来瞎了一只眼睛，仍有半张脸妩媚动人。姜森阳进一步挖掘得知，苏卫曾经囚禁过孙刘花，用尽手段才驯服了这个女人，直至苏峰塔出生，孙刘花才彻底认命了。因此他更强烈地想保护这个家。至此，姜森阳抓住了苏卫的把柄，并且用这个把柄制服了苏卫。 对付张盼宇你最合适，因为你有经验，能把小姑娘调教得服服帖帖。 姜森阳曾经这样对苏卫说，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你可别碰张盼宇，他不是你的玩具，懂吗？ 面对姜森阳突然露出的狰狞目光，苏卫竟然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只是木然地点着头。随即姜森阳一拍苏卫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 你总是担心小凤在社会上活不下去，其实啊，他那个物种不适合在自然界生存。 苏卫面无表情，似乎姜森阳提到的不是他儿子。姜森阳继续说， 不过你不用怕，我儿子一直在照应小凤，别害了我儿子就行。 苏卫的语调里听不出什么感情色彩。 哼，放心吧，你就只管安安稳稳跟着我干事儿，干成以后，我保证你能开一家最大的服装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姜森阳离去后，苏卫看着床上的张盼宇，那女孩仍在酣睡，真像个娇美的娃娃。苏卫的嗓子火辣辣的，干咽着口水，心里涌起一丝怨恨，他恨自己受制于人，恨自己成了姜森阳的狗，他把这一切归罪于张盼宇。假如姜森阳没有选定张盼宇，他就算知道苏家的丑事，也不会跑来威胁苏卫，因为那样不值得。现在有了张盼宇，干什么都值得了。两周后的一个下午，苏卫在裁缝铺里忙碌，带着两名学徒工赶制几套西服，突然发现孙刘花出现在店门口。苏卫皱起眉头，下颌绷紧了。孙刘花很少到店里来，苏卫不愿孙刘花出现在工作场合，尤其是张盼宇被囚禁后，苏卫严令孙刘花不要在外边随意走动。苏卫放下皮尺来到门前，一边环顾周围一边问， 有事儿？ 打电话也行啊。苏卫回头瞥了店里一眼，学徒工在继续干活，没人注意这里。 我等不及了，直接从菜场过来的。 孙刘花晃了晃手中的篮子，苏卫意识到这个麻烦不会小，他示意孙刘花进店，两个人走到里间的小房子，这是苏卫的休息室，摆了一张钢丝床，一张茶几。苏卫关起门低声问，出了什么事儿？ 江医生死了。 孙刘花的脸上显露出兴奋与惶恐交织的表情，能在第一时间给丈夫带来这个重大消息，她不禁有些得意。一瞬间，苏卫仿佛遭到了雷击，足足愣了七八秒才开枪问， 谁？ 你说谁死了？ 江大夫，江沃的爸爸江森阳。 孙刘花不敢直视丈夫的眼睛。 别胡扯。 苏卫第一个反应是抗拒。 真的，我刚才买菜的时候听到一帮人在那议论。 谣传吗？ 苏卫勉强松了口气。 不会错的，有个女的是医院的清洁工，下午不上班出来买菜，指名道姓说出了江医生的名字。 孙刘花急于证明消息的可靠，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 闭嘴！ 苏卫低喝一声，脸上带着按耐不住的烦躁，狠狠地瞪着孙刘花。孙刘花的嘴唇不甘心地蠕动着。苏卫用手背擦了擦额头，小拇指用力勾着眉毛。 已经死了？ 插了六刀。 孙刘花颤声说。苏卫的双手搓了几下，慢慢抬起来，看着自己的手心，好像在计算数字。 孙刘花补充道，凶手没跑掉，被保安按住了。 苏卫从钢丝床上站起来，旋即又坐下，静默良久，他摆了摆手说， 你先回家吧。 孙刘花匆匆离去。晚上电视台及时报道了这件新闻，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捅死江森阳的凶手并非带着仇怨，而是误伤。据凶手侯某交代，昨天晚上他骑着摩托车被一辆轿车碰了一下，双方在医院门口闹事，轿车司机与医院有关，而侯某这一方则因为人少被打跑了。挨打后侯某气愤难平，今天上午去医院理论，争执中误将前来上班的江森阳医生捅死。苏卫坐在客厅沙发上，双手紧握，盯着电视屏幕。新闻栏目结束后播报本地气象信息，苏卫仍然保持那个姿势。气象信息播送完了，接下来是广告电视剧。孙刘花倚在厨房门口，望着丈夫的侧影。过了许久，苏卫的声音传来， 那瓶酒呢？ 啊， 放了好多年的汾酒，拿来。 哦。孙刘花听不出苏卫的语气是喜是悲，他翻箱倒柜找出那瓶酒，放到苏卫面前。苏卫低垂眼皮盯着酒瓶。孙刘花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说， 我去炒个木耳鸡蛋。 苏卫默默斟了一杯酒。孙刘花在厨房听到苏卫大声咳嗽，咳声凄厉，像垂死的狗。没人注意到苏峰塔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冷眼旁观。其实他更早地听说了江森阳横遭不测，今天下午正在上课时，突然有人闯进教室把江沃接走了，之后便有学生的传呼机上收到消息，很快在校园轰动了。对于江森阳的死，苏峰塔没什么特殊感觉，只是为江沃感到难过。江沃竟以这种方式瞬间失去了父亲，让苏峰塔产生了人事无常、命运叵测的迷惑感。苏峰塔继续观察苏卫的怪异举动，父亲心里有什么东西崩溃了，但同时那又像是一种解脱。客厅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闪烁着，苏卫的瞳孔散发出夜行动物的反光，视网膜和虹膜间仿佛有荧光的薄片，亮得可怕。不寻常的躁动持续了七八天，家里渐渐恢复了平静。这种表面的平静其实是转化的阴郁，这个家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即使像以前那样死水微澜的状况也比现在好受一些。苏峰塔隐隐觉得这一切的发生就在江沃的爸爸死去以后，但他无法找到其中的细微联系，那只是空气中的一丝异常震动。江家葬礼期间，苏峰塔独自去过两次，去了以后也帮不上什么忙，与江沃打了招呼后便站在角落，像个影子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来者除了江家的亲友、医院的领导、同事，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另外一些则是江沃在校外结识的朋友，场面很大。最后一次去，苏峰塔和冯琛、左文结伴而行。当江沃跪在灵堂 面对父亲的遗像发出哀嚎时，苏风塔和左文流出了泪水。冯琛抽了抽鼻子，侧脸看着外边。送别的人群中也有苏卫和孙刘花，不少街坊邻居都去了火葬场。葬礼前后，江沃请了一个月假，之后重返学校，表情变得沉郁。那几天一直在刮风，风卷起的沙尘使得天空变成了灰黄色。一天下了晚自习，左文提议去夜市吃饭，显然是为了调整江沃的心情。江沃照例带上了苏风塔，苏风塔积极响应，他觉得这段日子该是他反过来照应江沃了，可他不知如何表达，仍然是默默的。四个人挤在一辆出租车上，来到河池公园北邻的街道上，街边全是大排档，烟雾腾腾，十分壮观。他们走进一家烤肉店，苏风塔忽然说： 这次我请客。 话音还没落，他便深深地埋着头，好像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脸庞涨得通红。左文咧了咧嘴： 哟，你捡钱包了？ 江沃说： 就让苏风塔请吧。 冯琛说： 我没意见啊，谁请都行，只要有肉吃。 左文哼了一声： 哼，你是大财主，你还有脸说？ 不一会儿，小伙计将一大盆烤肉端上来，烤肉泛着诱人的光泽。苏风塔又要了三瓶啤酒，一瓶饮料，然而四个人却没动，看着烤肉发呆。苏风塔拿起筷子说： 吃吧。 江沃说： 来，先干一杯。 四人碰杯，都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也不用说什么，想必江沃已经听得太多了。下集当中，四个人饭局的尴尬气氛被将来要做什么这个话题打破了。江沃说要考医学院做一名医生，冯琛说要做金融业，左文则说要做名牌设计师，只有苏风塔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迷茫。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 各种精彩。 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 细细聆听，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入伏了，天气热得不像话，滚滚的热浪，明晃晃的太阳，我们纷纷调侃说自己是蒸笼里的包子，烤架上的烤卤猪，陌生人一碰面，哎，熟了。好，我什么也不服，就服这夏天。 消暑纳凉呢，肯定是离不开这空调了。商场里、写字楼里、车里，全部都是呼呼呼的吹着冷气。贪凉的人们呢，又开始呼喊：哎呀，脖子啊，肩膀啊，吃不消了；年纪轻轻的关节疼。刮痧拔罐，一道道的紫红紫红的血印，这苦下苦下真是难熬啊。 难熬的还有睡觉，出汗粘身子的凉席，辗转反侧找凉快垫儿，一遍遍的花露水毛巾的擦洗。得，孟德兰来了，牛皮凉席的老品牌，伏天清凉大放假，您这一年的电费钱1999就能带走一床实打实一整头牛做的牛皮凉席。 对， 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已经开通，赶紧拨打咯。 一个月前呢还是2599的单价呢，这次啊直接放至1999，完全就是伏天补贴价。一个月都没有推荐席子，一呢是因为价格我们在磨合，二啊也是因为这个孟德兰呢今年是主走专柜啊，给广播渠道的货呢本来就不多，纯粹就是为了十年品牌的回馈和宣传。所以啊1999这价格给到您实属不易，请大家把握住，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老规矩，预定成功一律免费送货到府，验货满意再签收付款，同时提供7天不满意直接退货，最大程度的保障您购买的放心安心畅心如意。我们敢以承诺，这孟德兰专注好席，床床都是历经百道工序植物鞣制技术精工而成。 是的， 请您相信品牌推荐，官方媒体的把关，1999伏天大放假，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感谢5968的刘先生的信任啊，一下子订购了3床。说孩子后背啊、大腿啊全部都是痱子，空调不敢整夜开，准备2个房间全配上，再给父母那边送一床。3床才是商场1床的价格。5964的邱女士啊，同样感谢到您的反馈，说孟德兰牛皮席啊是2014年买的，到现在用的跟新的一样。这次呢是给婆婆来订的，暑假帮我们带孩子太辛苦了，她关节不好，也享受享受牛皮的席子。 牛皮凉席的舒服耐用省心，是所有用过的朋友一致的反馈啊。因为是真皮质地，有毛孔，所以透气，人体皮肤和席子亲密接触的时候没有坚硬感，凉凉的很舒服，也不会闷气。家里有孩子的老年朋友呢，会因为牛皮凉席得到更好的保护。车里、办公室、地铁吹了太多空调的上班族，需要自然的清凉，好好放松啊。所以这个价格，牛皮凉席啊，真心不贵。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既不用专柜的大几千上万块钱，也不用之前咱们推荐时候的是2599，伏天补贴价一步到位，1999就可以带回家了。 是的，有人说呢，周末酒吧我看个球吃个夜宵都得1000多，我种草了一款某品牌的护肤品啊也1000多，我想换个好点的电动牙刷还得2000多呢。好吧，这些呢都要花，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花了，您每天每年几十年都要睡觉的贴身的寝具，那干嘛不给他换个好的呢？现在早已经过了用竹席、草席啊、麻将席、亚麻席的时代了，牛皮凉席啊，而它的花费呢今天才1999，就当睡50年好了，每年才30-40块钱。30-40，您回到家洗完澡，看着全皮的席子，大气漂亮，心情好，睡上去啊透气清爽，会呼吸，心情好，几天下来不怎么开空调，也不会出汗，不黏腻，好打理，心情好。其实啊，心情好花点点的钱又有什么的呢？好了，最后